它还能够以倾斜的方式连接到另一块的顶部，所以孩子们可以自由地制作或构建任何他们想要的结构。 2月份我们参加了恩伯格国际玩具博览会，当我们和一个买家介绍产品的时候，另外一个买家就一直等我们结束然后再来。很多买家对我们的产品给予浓厚的兴趣，一边试玩我们的产品一边提出问题。展会结束后，3月份我们的产品出口到德国、越南、中国、菲律宾和泰国5国，我们正准备向其他国家出口。 好，听完了来自韩国的报道，我们的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，感谢收听，下次。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，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，大约公元8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，它就是面条。人与美味无国界，世界与你零距离。 北京外语广播，聆听彼此，走进你我。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。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。 Radio 774，声音在耳边，世界在心里。北京外语广播，聆听资讯，分享优质生活。